可以组建一个家庭， 五年可以成就一番事业，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I love you。 五年我们相信、相依、相赖、信赖、感恩和答谢。 由北京工业大学、北京市委社会工委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社会建设蓝皮书·2017北京建设社会分析报告》显示，北京常住外来人口首次出现下降，比上年末减少了15.1万人。2016年呢，北京市的常住人口仅增2.4万。报告预测，2017年北京市的常住人口有望自1997年以来出现首次负增长。经典九六九，泽林带你听资讯。今后北京市五环路以内不光将不再允许燃放烟花爆竹，而一旦遇到空气严重污染和橙色红色预警时，全市范围内都将禁放。从本月底，共有产权住房将进入北京的政策市场。近日，市住建委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了北京市共有产权住房管理暂行办法，明确申请家庭应符合本市住房限购条件且家庭成员在本市均无住房。办法将从9月30号起开始正式实施，未销售的自住房、限价房、经适房以及政府收购的各类政策性住房再次销售的，均按次执行。全市渣土车专项整治工作开展5个月以来，累计处罚了违法违规的渣土车辆5778台，并在此期间查获今年最大的一起非法倾倒垃圾案，涉及混合垃圾超过10万吨，4名嫌疑人已被刑拘，估算的处理费用将高达192万余元。

将进酒来自于罗大佑。1982年的知乎者也专辑，这首歌复制了李白气势如虹的诗句，更用平时的语言表达惊心动魄的含义。我想1982年的罗大佑在35年后应该想不到现在很多人口中津津乐道的李白竟然是游戏中的人物，好在依旧是个英雄。继续听到韩红《风雨中的美丽》。 还是已然逝去，